紧紧牵着，分开够久以后也能适应的。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能自己照顾。 薛仁关诗敏的最新专辑《绽放 2.0》当中，这一首他的新主打刚好配合了七夕情人节，叫做《一个人也可以幸福》。时间来到12:0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是一个人也真的很幸福的玛丽。 That's right， 哟，你一个人不幸福吗？怎么会用生字脸看着我呢？ 生字脸是什么呀？ 生字脸就是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生字脸，它是一种脸型，就是用面相学来区分的话。 那你是什么脸呢？ 可能是一字脸吧。 没有茶叶蛋脸吗？ 我们那时候好像没有茶，我是什么脸？因为我们忙着在。 那有川字脸吗？ 川字脸什么意思？ 川字我也不知道。没有， 川字脸是很宽还是很歪还是很？ 就三条线，哎，就跟青春点点一样，有点点点。好啦，刚刚玛丽过了很棒的一个情人节，我自己觉得很棒啊。 真的， 就以一个旁观者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然后觉得对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孩子呢，就是你身边有好多好多的天使啊。 对，我身边人都对我很好，我今天就非常的有感触。当然，除了因为我刚刚早一点。我有在直播，然后一开始只是直播，因为我晚上去看试映，然后就是摸都没有吃饭，然后就回电台想说那就直播吃我自己的情人节大餐，然后跟大家一起直播聊聊天。 嗯， 然后没有想到就是那都给我送蛋糕，桃姐也有送吃的，然后在这之前因为我要去那个华纳微秀信义微秀那边看电影。 嗯， 然后我第一次要挑战坐到台北101站，因为我以前都坐到市政府，就是我只会走我熟悉的路线，所以我有点慌张，想说我不知道哪个出口怎么走，然后什么的。就夜光奶奶知道我要，他就马上传那个 什么路线图吗？不会吧？ 之类，他就马上找到一个网志，说你跟着这个网志人。 好夸张哦！ 说的方向走准没错，然后可能上面会说什么你走到哪边，然后跟我讲，然后觉得哇，就大家都会帮忙你这样，你就觉得很幸福。 你就是终身妈宝哎，就是被照顾得太好太好一个人。 对，我就觉得大家都把我都照顾得很好，我觉得非常的 有点可怕，有点可怕。 你说我会变一个，就是如何培养出一个超完整的废物吗？ 因为有，你知道，身为一个台北人。然后你竟然不会坐捷运这件事情？ 我会坐捷运，可是因为那一站是后来才新的啊。 对啊，对啊，对啊。 我的习惯就是我知道市政府可以走到那边去， 你就不会走新的路线。 我就会怕， 对，我怕什么呢？ 我就怕想说 红线吃掉你吗？ 不是，你看，如果你今天跟人家约7点钟， 然后你怕迟到， 你自己不熟，然后乱走，然后干嘛干嘛要走错，那不是很不 OK 吗？ 所以今天小玛丽又做了一件好棒好棒的事哦，她会从古亭站坐到台北101了呢。 而且我知道怎么从世贸站走到信义微秀。 从世贸站走到信义微秀。 嗯。 哦，你就从台北101红线捷运站走到信义微秀呢。 好棒哟，好棒哟。 你是不是在嘲讽我？ 好棒哟，好棒，棒帅啦。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我是觉得哦，就是在国外的居民，你们如果不懂国内的这些事情，就不要过来，不要进我们城里。 那边哪是你家？ 不要进国内来。 那是你家外围了吧？ 对了，那有点穷乡僻壤了。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粒种子，你宽大的树荫把我守护。

is amazing。 万能主唱泰妍为你展现全新风貌。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 买完东西都还没放好就在滑手机，到底在看什么啊？ 上高雄低碳乐活时光网站登入啊。 登入要干嘛？ 8月1日至8月31日到高雄市环保局指定绿色商店购买环保标章商品，或到环保餐馆及旅馆进行消费，上网登入就有机会抽大奖哦。 酷夏 A 好康标章熊妈记。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现在送你一夜，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 现在未来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大家好，我是许嵩。 12:16，哇！我刚刚就是感觉到吴玛丽好胜与好斗的一面。 我是想说服你。 刚刚在讲说，玛丽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做出很浪漫的一面？因为就是已经这么久没有谈恋爱，然后没有谈感情，然后中间不过就是你刚刚举了一些例子。就是那些是你动心时候的例子， 嗯， 就是虽然你没有跟他交往，我跟他没有跟他在一起，但举了这些例子，我就觉得哦，好像还是可以哦的感觉。 对啊，很多事情只是你想不想做啊。 你现在是要刺伤我吗？ 啊，那绝非我本意，我怎么会想要你受伤？我怎么舍得你受伤呢？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02-2363-9955，时间来到12:20，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 FM92.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啊， 你好， 嗨， 你是谁 呀？马克，玛丽，外传美女你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呢 ？ET，ET 呀， 嗯。 ET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往常我是没有 call in 你们的，那因为今天都是情人，所以我就只好 call 你狗西沙。 都是情人，所以要打电话进来说些什么呢？ 其实跟情人节有一点相关啦。那因为我今天忙坏了，既然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 嗯， 那就忙到刚刚才听到他说今天是情人节，那我才想到说啊。有一件事哦，就是想到以前的事情，就是说祝福我们在远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两个双胞胎是今天生的，祝他们生日快乐。 最后的 ending 居然是要祝一对双胞胎生日快乐。 你说这个弟弟跟妹妹是你的亲弟弟跟亲妹妹，可是他因为什么原因被送走了吗？ 对，在小时候可能家里的环境不好， 嗯， 或者说父母亲他们之间的一些问题，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很小，我才大概8岁左右，6岁到8岁左右， 嗯， 我隐约只有看到一对双胞胎的弟弟妹妹。然后他们被送走了， 嗯， 我差一点也被送走，只是我唯一的没有被送走的， 所以是完完全全没有联络这样。 对，所以说我每年听到七夕这一天，我就会想到那一对。 哇， 他们现在如果在的话，应该也有50来岁了。 那送走也不知道他们是被送到同一个家庭还是不同家庭。 哦，不同不同，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男生是给一对那个客家夫妇， 嗯， 那女生是送到育幼院。 电视剧演的都是真的。 怎么了？ 我阿嬷就是我阿姨那些也是有些也是被送走的啊，这没有那么久以前。 其实我床铺的枕头对我流泪已经流过 N 趟了，到我现在几乎不会流泪了。 可是你会有这么强烈的感情吗？因为毕竟你的弟弟妹妹是完全没有回家，你们也完全没有相处过。 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不止这一条，这只是从中的一小片段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所以流泪有很多事情流泪， 嗯， 直 到七夕想到无缘的双胞胎。 对，所以说其实我在光宇的节目里面也有讲说，我好几次走到淡水河没有跳下去，那因为感谢淡水河太脏了，我又走回家。然后我到了孤儿院，我发现孤儿院的小朋友他们更可怜， 嗯， 所以我活到现在。 好的，感谢你 ET，晚安哦。 好，拜拜 拜拜。你说什么在你阿姨跟什么那一辈，这一件事情很长， 也是有被送走的啊。阿嬷生太多了，可是就是你可能为了要生到男孩啊， 嗯， 你女孩生太多你又养不起， 嗯， 然后可能别人想要小孩，或是就我觉得那个年代没有那么久远，你刚刚讲的好像一副很夸张。 我觉得很夸张， 这是有什么事情也是你完全不知道，我也觉得很离谱的。 我觉得真的很夸张，我觉得就是以前每次看到电视剧，然后最后他们两个人相爱，然后最后的那个 twist 那个结果就是他们是兄妹，他们血浓于水，所以他们才就是有那种亲情的吸引力，他其实不是爱情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多这种发生的事情吗？ 是有被拆散了，可他们会不会又相遇？ 这个发生的几率真的多吗？这样子， 嗯， 02-2363-9955，嗨，你好， 嗨， 嗨，你是？ 我是麻仓， 麻仓，麻仓吗？ 对。 麻仓你好，麻仓你要跟我们说什么？麻原仓皇的简称吗？现在还有谁记得麻原仓皇吗？ 麻原仓皇 就曾经在东京的地铁释放毒气的人， 谁会记得？ 麻仓要跟我们说什么？ 说情人节快乐。 可是情人节已经过啦， 已过。 过了。 对啊， 没关系。 马上你还好吗？你是不是吃安眠药啊？ 没有啊，没有啊。 还是这只是你的开场白？你要讲其他的事情。 因为我第一次打进来，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新登场， 耶、yeah! 马上几岁啊？ 我21。 Sorry， 那你的暑假都在干嘛？ 暑假7月在家帮忙，然后8月要那个忙那个学校的毕业公演。 哦，所以你是什么英文系、外语系、中文系之类的吗？ 对对对。 然后会要公演，就是一个话剧这样子。 对，舞台剧。 嗯，那你在家帮忙，你们家是帮什么忙？ 我们家是做烤漆的。 烤漆？ 汽车那种？ 不是，就是大楼栏杆那种。 大楼栏杆？ 用栏杆把它漆成哦。 对。 那要做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那个不是鹰架，就是做那个什么缆，那也不是缆车，那个叫什么、啊？就外面那个洗窗的那个，反正就可以要做很高那个叫 什么台哦？升降台啊？ 那个有个专有名词吗？ 嗯，不是不是，就我们家就只有负责就是喷好，然后把东西送过去。 就像比如说幼稚园那些荡秋千啊，旁边那些栏杆啊，那些爬杆那个， 类似。 所以你们不需要去上面安装，是人家掉下来，不对，就是人家给你们 order， 然后你考完以后要送给人家，然后他们再去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帮忙做什么？ 我吗？搬东西。是这样。 嗯。那这个公司是什么爸爸的吗？ 对啊。 那你未来会要接这个公司吗？ 嗯，不知道欸。 你是独子吗？ 不是，我还有一个哥哥。 那你想接这个公司吗？ 嗯，不想。 唉，不孝子，再见。没有没有没有。好哦，那祝你毕业公演顺利，排戏顺利。 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叫威尔，他之前也有打进去过。 威尔汉林哦。 对，他是我高中同学， 爱健身的嘛。 对对对对， 我也记得他爱健身。 他一直到现在，就是在新闻点点或者在欧马克的 Facebook 粉丝页面上，都还是很活跃啊，都还是都回留言啊。 是哦， 对啊。他现在，我刚刚才跟他视讯完。 你为什么要跟他视讯？ 没，因为太久没见到他了。 啊、 你跟他什么？ 太久没见到。 对啊。 你没有穿衣服吗？ 你说视讯吗？ 对啊。 他刚刚看到我没穿衣服，他也脱了。 所以你们就裸上半身视讯，但他有一直展现他的肌肉吗？ 有啊，他还跟我说他瘦了。 你们应该只有裸上半身吧？ 对啊，只有裸上半身。他刚刚也跟我说他没有在健身了。 你也是会健身的人吗？ 会。 你声音听起来超不健身欸。 真的吗？ 嗯。 我的脸看起来超不健身。 声音跟脸都不健身这样子，那、嗯、你的身体是 健身的？而且我的脸看起来不像21岁啊。 但你的身体是健身的身体， 应该是吧？ 哦， 有点意思。 嗯、好哦， 我刚看你们直播，哎，太好笑了。 你喜欢哪一个 part？ 那个纳豆进来的那个地方。 你不觉得中间有一 part 非常疗愈，就是昏昏欲睡那边也蛮迷人的吗？ 那 有有有，我有看到你帮马克跟 Q 讲配音的时候， 不是中间那一段落，我觉得是如果我身为你的老板，就我是桃子姐的话，我会发怒欸。 拍狗不好吗？ 不是你在干嘛？你拍这个东西在干嘛？ 你 到底在干嘛？ 你知道狗很有人气吗？ 我是知道，但是你太久了吧？那边弄那么久。 啊，大家都说 Q 讲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啊！啊，你也很可爱，挡在那边好长哦。 啊，不是，你不能被那观众控制你嘛？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剧本，要走你自己的剧本嘛？ 对不起，老师，我回家再好好反省一下。 好啦，麻原仓晃，再见喽！ 拜拜喽！ 拜 拜！ 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 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最棒，你打电话给我们吧，0223639955 0223639955，或是如果你有下载飞碟联播网的 APP 的话，你可以用手机的，你可以用 APP 的功能一键 call in， 就按那个电话钮就可以打电话进来给我们咯。 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更换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还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12:39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你好啊。 我是老皮。 嗨，老皮。 我在医院过了一季，还有七月鬼门关啊，鬼门开。 你从鬼门开到昨天都在医院吗？ 你住一个礼拜啊。 我不是，哪有，我从7月23号一直到现在。 哈，更久。7月23号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住在医院里？ 哦，因为我有后天血友病啊。 哼， 然后要进来治疗打针。 嗯， 那、啊、因为他现在有一个自费的药，就是效果很好。 嗯， 所以要进来打针调养一下身体。 血友病是怎么样？ 就是会无缘无故就会在体内出血，那你可能就会膝盖肿啊，背部肿啊，手部肿啊，就这样。 然后无缘无故身体又 内部出血哦。 对啊，因为其实一般正常人都会啦，就是你走路关节摩擦或者都会有一些小出血，只是我们就比较严重，它止不住血，它就会一直累积越来越肿。 那如果外伤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是受伤，那那个血是不是伤口也很不容易好？ 哦、那就完蛋，要赶快急诊，根本止不住，那根本我因为如果我抽血打针的话，我光血要停住至少要250秒。 250秒是几分钟？4分钟以上？ 对，4分钟以上。 那这是什么血小板还是白血球的问题吗？ 对啊，血小板，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抗体，会去攻击我的凝血，第七凝血因子。 嗯。 然后他就会没有办法把这个血止住，所以我要进来打针，就要打补充那个第七凝血因子。 那个东西一般人是会自己造出来，可是你的是因为， 对， 所以这是因为遗传的原因吗？ 没有啊，就后天呢、欸。但医生说有可能是基因改变，他说现在很多人像那个热衰竭就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你是太热衰竭太热、 嗯、 你没有办法，然后他的血液就太浓稠、 嗯、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他会同时就肌肉出血，你又没有办法止住自己的，就会热衰竭、嗯、 这个 那新的这个什么标靶药物是可以治愈的吗？ 嗯，应该可以把抗体降低。 嗯， 没有说一定可以治愈啊，但是可以降低，不然这个药这么贵。 有效降低的。 嗯。 贵是多贵啊？ 它凝血因子一瓶要25,000，我一次要打9支。 九支是9瓶吗？ 对。 9×5=29,220,000。 嗯。 哇 ！Oh my god！ 那一支是你多久要打一支？ 只要我出血就要来打一次。 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疗程，要做9次这样。 如果是先天血友病的人，那个政府有补助嘛？他们就是每个月都会需要打一次，他们就会有预防性的投药，这叫预防性投药。他们那政府这个是有补助的。那像我们这种后天的就没有啊，你就要自费。 那医生， 但因为我们不是像先天血友病那样那么容易就肿或者是怎么样， 嗯， 所以我们是肿了之后再进来治疗。 嗯，所以先天的是预防，你们是后天的出事了再去做补救。 对对对对对。 医生有说怎么样会让基因改变跟就是后天的几率增加吗？就有找出你为什么会变这样吗？ 他说，环境的、啊，都现在都说给环境，都以为说是现代病吧，因为我的没有家族史嘛，我这也不会是。 嗯， 好空泛的，所以其实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嘛。 没有，但是环境有特定的环境吧？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环境哦？他还没有特别说哎。他说有特定的基因就改变了。有些人就是在尤其在35岁之后的男生，这个是男生比较容易，女生不会。 哼， 很容易就会基因做改变，那你可能就会有这样。像我隔壁今天才刚出院的，他很妙，他是一个会。有一个细胞会把自己睡觉的细胞吃掉，让他晚上都不睡觉，所以他刚来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不睡觉，就到处乱跑，到处乱跑。 好酷啊！ 把他会睡觉的细胞给吃了、嗯。 对，他晚上都不睡觉，然后都一直跑，那那个看护就一直跟着他一直走。 那他是清醒的跑着吗、 啊？没有啊，就很像一般平常这样，但是他讲话开始不清楚， 嗯、 然后也会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所以他虽然晚上我们认为他没有在睡觉，但他觉得他在睡觉， 很像梦游。 哎，像梦游。他醒，他等他真的躺着睡，再醒过来，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哎，昨天啊，又脱的外劳去外面走了好几圈才回来之类的。 嗯” 而且外劳要看着他这样，那这其实是一种病，所以就是治疗他这样子。 嗯， 然后治疗好了，他今天就出院了。 所以这个也是后天基因改变，然后让他的细胞去攻击他自己本身的那个细胞。 对对对，他说其实男生在这个，男生老实说真的是一个比较低等的动物，然后嘛问题真的会很多，这男生就很容易在这个方面就会被干扰。 所以他是治好了出院吗？ 对，他是治好出院，但是他说这是有药治的啊，其实这是有药治的，就像我们这个血友病，这也是有药治的，只是你治疗的时间要比较长，你要真的要。 上下工作，好好的把这个东西处理好。 嗯， 就这样。对，对啊。 会不会如果不治疗的话，其实就是这就是基因突变嘛，对不对？ 嗯， 这就是 X-Men 啊！你们会不会就是人类的新？你们是会不会是新人类啊？你们会不会是新未来啊？ 不是吧？应该不是吧？就可以，残疾人都可以治疗。 那可能要突变再突变。 对啊，就现在你以为 你是在一个转变阶段？ 对，就是你以为你可能会出事，你以为就是这不正常，但其实就是 你撑过去了。 你如果撑过，就跟那个叫什么一样，死士一样。就你撑过去之后，你撑过去之后，你就是变某一种能力者 啊。那所以就我应该把血藏在身体里面，然后之后就 不知道，我是不知道之后你会变怎么样的能力者， 不知道。但还好，我觉得现在有药，现在药日这还蛮进步。我在住院这段时间的时候啊，原来这也可以治疗。他问医生说啊，这个叫梦游吧？他说俗称梦游，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基因在吃另外的基因，让你不睡觉，会把你让你不会让你不会有睡意。但是其实你自己是在睡哦，但是他的身体不睡，没有办法协调，他就吃药就好了。 好的， 那如果你不治疗哦，他就会开始歪眼，就会他会开始乱说话，说话开始不清楚，连走路都会 走不稳， 都会影响。对。嗯，如果你不治疗的话，会这样一直恶化下去。 嗯， 所以这样就是要治疗。我也是觉得，也是来我的隔壁床这样，我才了解啊，原来也是有这种事情。 老皮，希望你快好。 会的，会的，再过两个礼拜我就可以出院了。 感谢你的电话， 谢谢，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青春期543，等你的电话哦。 哎呀，拜拜咯。It's time for you to seize the day. Instead of just sitting around and looking down on tomorrow, you gotta let your feet off the ground. The time is now. I'm waiting.

迎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发现圣诞节没有圣诞老公公， 故事长大了以后， 你发现无高巧儿都不去采月球， 故事长大了以后， 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 故事长大了以后， 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 故事长大了以后， 有些事你非得要听你搞懂， 长大以后不想懂你要懂， 让命的接受不让命的接受，只是受伤还受用， 长大了以后，我们不可能下次做朋友，往前一大桌天上其实才是你的气流， 就没人能够，就没人能够 做好的朋友，快乐接着生活 圣诞老公公， 故事长大了以后， 你发现无高巧儿都不住在月球， 故事长大了以后， 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 故事长大了以后， 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 故事长大了以后， 有些事你非得要亲密沟通， 长大以后不想懂你要懂， 让命的接受不让命的接受，只是受伤还受用， 故事长大了以后，下次做我朋友，往前一大桌贴着，其实才是你的亲友， 却没人能够，却没人能够 做我的朋友。 快乐就是生活， 你有办法唱这一句吗？ 你说用台语哦？ 对啊， 应该是没办法吧。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寇尔谢和弦的《于是长大了以后》，我觉得很妙，就是可能在12岁的时候，我升到了6年级，我觉得我长大了。 嗯， 然后13岁，我升上了7年级，以前叫国一，我觉得我长大了。然后到国3，我觉得我长大。到高一，就每一个阶段又觉得我长大了。 嗯、 高3又觉得我长大了。到大学觉得我长大，到大学毕业，到当兵，然后到退伍，到念研究所，然后到工作，到过了30岁，就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你都一直觉得 我长大了， 我长大，我长大，我跟以前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回头去看，你就会觉得这个感觉好奇妙、哦。就像刚刚你在讲的说，就是一个人到了，你可能觉得27、28岁的时候，他应该已经要一个什么样子？ 嗯， 他应该已经要知道他的人生选项剩下什么，他想要选什么东西，而不是。就觉得哦，这个我也还想要去看看啊。那我还想要就是，趁30岁之前，我要去打工、 嗯， 我要去澳洲，我要去纽西兰，我要去日本，然后我要去看看这个世界等等的。然后，可是还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很中心的思想说，对我这一辈子就要做这一件事情。02-2363-9955，嗨，你好啊。 你好， 嗨，你是？ 我是陈微良。 微良，你好啊。 嗯。 微良要跟我们说什么？ 其实说到你刚刚讲的说， 哇，要 你 跟得这么新啊？ 对啊， 我现在就在收音机旁边， 超新哎、欸！ 你本来要讲什么？因为我刚刚那个是很临时插进来，所以你应该有一个本来要讲的话题吧？ 有啊，也还好吧，就是刚刚好听到你讲的那种长大，我其实蛮有感触的。 嗯， 有时候真的觉得好像。虽然说我现在也才高3，但因为要高3升嘛，就是要考试了。 嗯， 有时候就是突然觉得好像高一进来的时候好像很年轻，很快感，一下子感觉就真的是一转眼。 嗯。 那你觉得高3的你跟国3的你有什么巨大的差别吗？ 成熟度吧，我觉得 变得比较稳重吗？ 稳重，然后 在台上的表演有时候比较不会那么脑充血。 你是什么跳舞的吗？ 音乐的 乐团哦。 独奏都有， 独奏 节奏独奏都有。 表演什么？ 大提琴。 哦， 所以以前脑充血式的表演是怎样？ 是有时候就会很容易的就会赶拍子啊，或者是乱拉子，会出一些很奇怪的状况，然后就救不回来。 嗯 然后就以前也是常被老师骂这种东西。 嗯， 人都是在进步的。 对， 太棒了。高三生， 干爸的， 微凉晚安。 晚安， 拜拜， 拜 拜。 拜 拜。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打给我们啊。1:09的青春点点点，青春期543，打电话给我们吧，02-2363-9955。嗨， 你好， 嗨， 嗨， 是谁？刺青阿叔， 你好， 是吗？刺青阿叔， 雨欣， 是吗？ 哎，对啊， 雨欣哦， 谁啊？ 哎哎，我是星星， 星星啊、 哦， 对， 星星，你怎么没有在放歌？ 回家 关于这个长大这个话题呢？ 怎么了？星星也有共鸣啊！ 前辈有什么话说？ 我们不要讲前辈啦，就像马哥刚刚说的、啊，就是当你长大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长大了。可是当你到了这个过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反而希望自己不要那么的、大人。 嗯， 希望自己能够恢复像自己小时候的那种童稚。比较年轻的感觉， 嗯， 对啊，就反而会觉得长太大的时候，你要负的责任更多了，你要注意的事情更多了，然后不像以前一样，随时都会有人帮你担，当你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少人可以陪你的时候，你可能会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对、啊，我觉得这可是长大，我觉得这是长大。之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坏处啦，对我来说啦， 嗯， 但是事实上，当我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会觉得说， 听众会好奇，你这个年纪是什么年纪呢？ 20岁啊！啊，其实我已经36了啦，对啊， 嗯， 功不成名不就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一件事情，然后反而会有更多想要去做的事情，会觉得说啊，糟糕，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然后可能不像以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我觉得是长大之后另外一个缺点。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青春。 年纪有对你造成束缚吗？ 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真的就像是二十几岁的样子，所以我现在还在做很多年轻人想要做的事啊。 是啊， 对啊，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就想说，年纪应该对你没有太大的压力才对啊，你就是很 free。 可是事实上，你知道吗？就年纪大了嘛，体力也一定有一定负担，对啊。 嗯。 就是另外一个，对啊。 你现在 好好的。 你现在开车回家路上是不是？ 哎，我在等公安就到了。 所以想跟我们挂我们电话，想说也差不多了。 啊，不会啊，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敢挂我电话呢？我难得打电话进来一次，哎。 也是，而且 我每天 很难得这么正常打电话进来。 我每天都是这样子，开车回来的时候就听你们节目，然后就好吧，到家了就关掉这样子。 学长，学长， 我们学长， 你是我们的学长啊。 还好吧，我是你们学弟，好不好？好啦，祝福大家要保护青春， 晚安了，星星， 拜拜 ，Monica， 拜 拜拜，为什么叫 Monica？ 拜 拜， 为什么叫 Monica？ 他不是有个分身叫 Monica 吗 ？Monica Chan 哦。02-23-63-9955 Oh my gosh, baby, let me. I did it again, so I'm gonna let go. Oh my, baby, let me love you down. There's so many ways to love ya. Maybe I can break you down.There's so many ways to love ya. Got me like, oh my god, I'm so in love. I found you finally. You make me wanna sa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my god.She was dancing sexy, pop, pop, poppin', droppin', droppin' low. Never ever had a lady hit me on the first sight. This was something special, this was just like dynamite. Honey got a booty like pow, pow, pow. Honey got some boobies like wow, oh wow. Girl, you know I'm lovin' your style.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checkin' you out like, oh.She got it all, sexy from my head to toe, and I want it all and all and all. Baby, let me love you down. There's so many ways to love ya. Baby, I can break you down. There's so many ways to love ya. Got me like, oh my gosh, I'm so in love.Found you finally. You make me wanna sa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my god.So hard for honey, out of all the girls up in the club. This one got me whipped just off for one look. If I fell in love, this one's something special. This one just like dynamite. Oh, oh, oh, oh, oh, oh, oh. Out of sight and fell in love with honey like my, oh my. Honey, look, you're wonderful. Fly, so fly. Honey, like a supermodel. My, oh my. Baby, how you do that? Make a grown man cry. Oh.So many ways to love ya, baby, I can break it down. There's so many ways to love ya, got me like, oh my. so in love. I found you finally. You make me wanna sa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my God.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暑假就和左右一起功夫放， 跟着我的语言操作 1,2,3,4,5 翻手勾起肩膀左右摇摆你的腰哈，跟着我的 tempo 一起起， 我是泽泽， 我是悠悠，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8月14日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日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左右打天下，甩手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0223639955。 嗨，你好。 Hello Hello 马克玛丽好。 Hello Hello 你好，你是 国道小飞侠？ 国道小飞侠， 这个时候好多人在外面哦。国道小飞侠，你今天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跟你们，对，今天看了一个影片，很开心啊。你们看了吗？那个洪荒之力。 什么之力？ 洪荒之力就是中国一个女泳将，游泳选手。 对对对对对， 在 看了吗？ 有，我看了、 啊。我没有。 哦，看的心情蛮开心的啊。 她很可爱，就她在 他很可爱，但是很纯真， 对， 不做作。 在复赛，在游复赛的时候，然后复赛游完接受中国记者的访问， 嗯， 然后他又说，哦，这破了他自己个人记录， 嗯， 然后58秒多，然后他知道以后说，是啊，真的好开心啊，这样非常快乐。然后他说，他已经使尽了洪荒之力，他已经使尽 洪荒之力， 洪荒之力就是使尽所有的力气，怎么之类。然后因为他之前有受伤。所以他也没有想过就是可以游出什么好成绩，然后又在回顾他训练时候那个时期， 嗯， 他觉得那几个月真是地狱啊，要死啦、啊、我不想要再过一次啊，什么什么就讲一大堆。访问完之后呢，就记者就说， 啊，这样跑走。 对对，记者就问说，说你明天，那你明天会就是会有更好的表现吗？他就一直说，哦，我今天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就游出自己这样就已经很满意，然后很开心的就跳着跑走，雀跃的 跑走， 雀跃的跑走， 好可爱哦， 就是很可爱。然后看完以后底下就是还是会有酸民说，他讲什么，管好你的副乳，哦，然后底下就 好无聊哦， 后来底下就有人说。关好你的嘴巴，啊，大家就暗赞啊，大家就开始炮轰那个人， 嗯， 就炮轰那个酸民说你懂什么，他们都要穿那种压力衣，要把自己的身体要压到扁扁的， 嗯， 那个水的阻力最小才可以跑出这个世界上第三名这种成绩啊， 嗯， 啊，对，大家一直炮轰。那我就想到我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是有口音，我第一次口音的时候是很紧张，那时候我不是用国道小飞侠， 嗯， 我就一直嘿嘿嘿，然后我就看留言啊，就看那个 App 上也是有说，哇，听这种人讲话很烦。 嗯， 对，然后那我听了一次以后，我就很久很久没打，快一年。 哈， 对，因为他们讲那种话，那种好像不是，因为那时候 因为我每次 call in 都是在开车的时候，包括现在也是。 嗯。 那我有时候会听不清楚，怕你们讲不清楚，我讲，嘿娜，对对，我那时候是怎么说，我有点忘记了。反正酸民说了，我就快一年没有打。后来有一次我的分享好像是金牛座， 嗯， 正夯，哥记得吗？ 什么金牛座正夯？那在说什么？ 就是我遇到很多金牛座， 金牛座女生都很淫荡吗？ 马克只是回你说金牛座的女生性欲都很旺盛吧？ 对对对对对，那马克还说 told you so， 就是 told you so， told you， 对对对。那时候那一次也是，后来也是我又去看了 app， 嗯， 就有人说你在幻想吧，在做梦吧， 嗯， 那我就说我遇到的事情跟你们以前，因为我比较年长，我40岁嘛，那些小朋友就会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看 MTV 看到摸着摸着就自己记得吗？就是脱了剩条内裤那件事。对啊，他们就又说幻想文啊，你在做梦吧，怎么可能，然后我怎么会走掉， 嗯， 后来我 然后你又不开心了， 对，有点不开心了，就是怎么会这样呢， 我分享我真实的人生，没有人相信， 对啊，可是那第二次就有人说他的声音很好听， 嗯， 然后我又蛮开心的，很奇怪， 所以人是需要被感染的。 玛丽有一次他说玛丽好像有一次是，可能是别人在用你的脸书说女神怎么样怎么样， 嗯， 哇，也是有酸民讲， 嗯， 还女神嘞， 嗯嗯， 哦，我看了也很气啊，你不喜欢你就不要追踪嘛， 嗯， 对，你就不要追踪玛丽嘛，哎，追踪玛丽讲这个什么意思？ 我记得那一次我也蛮生气的，我也蛮幼稚的动怒了， 那一次吴玛丽真的怒了， 嗯， 对呀，啊，哎呀，不止一次哦。不是，玛丽怒过以后，后面还是来了，还是有人在留着。 可是你不觉得现在回头讲这个，就是又觉得 好笑， 就讲起来就都有点好笑。 就为何跟酸民认真呢？ 对啊， 就觉得人当下都没有办法控制。那我只是一个 call in 的，他也不认识我， 嗯， 可是我被他讲，我就是会不舒服。何况你 到底有什么扭可以让我们快速快转到现在会突然觉得有点好笑的阶段，跳过那个理智失控的时候啊？ 没有，这件事发生多次一点以后，你就会对这个免疫 了。哎，我现在好多了。 对啊， 哦， 那时候我也写了信要去马克信箱啊， 嗯， 就是把我这些call in 三次还是四次的 故事心得， 对，就故事心得，对，想写出来，后来写好像写到有点失控了，我好像快爆炸了。 越写越愤怒，然后回到当时这样子。 对，马克信箱这么开心，我写这些啊又不会收尾， 嗯， 算了，那就没有寄出去。 OK， 对啊，那恐慌之力很好笑，然后看到那个被炮轰的那个啊，心情又更愉快。真的，你住海边，你管那么多，你那什么布鲁关汉的嘴巴吧？ 好的，国道小飞侠，开车小心， 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让我们来听听洪荒之力吧。那因为这个视频就在台湾已经很红了，那当然就是在中国 更 加 红，因为他实在是太可爱了。 他是中国选手， 他是中国选手，他是中国 的女子泳将。来听一听，这我在 YouTube 上刚刚随便找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 58秒95， 啊， 你都没想到 自己， 我以为是59秒。 你今天游了58秒9 啊，这是人家学的啦。 你说刚刚那两个是假的吗？ 没有，后面是学的，前面是 对的。我刚刚以为是59秒。 对对对对，我看看啊。 哎，会不会是现在都持续有比赛正在进行 中？现在都在比啊。 所以会不会最近 App 人那么少，因为大家都在看奥运？ 也是有可能的啊， 嗯， 也是有可能。就是我有同学，他也是上班族， 嗯， 但是他现在每天的行程就是回到加班，回到家之后，然后可能10点多出去买个东西，遛个猫这样子， 嗯， 然后之后 遛个猫， 对，遛个猫，然后12点之后就开始，你知道，开始看奥运，看到凌晨5点， 嗯，然后上班， 然后睡3个小时要上班。 他真的有在上班吗？ 蛮恐怖的。好，这一段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 58秒76，哇，太快了！我打破了亚洲纪录了。如果说你昨天用了洪荒之力，那你今天用了什么力？ 我昨天把洪荒之力用完了。 这是今天的。 今天没有力气了。 你只比亚军慢0.01秒，其实非常有可能得银牌。 那可能是我手太短了吧。嗯， 今天决赛前自己 嗯， 干嘛？ 因为不是是一种刺激嘛，怕自己不好掉的，因为今天感觉很累。 那这些年其实你也经历了很多，然后也经历很多伤病，很多种不同的心情。那此时此刻你最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心情是什么？ 最想分享的心情就是，虽然没有拿到奖牌，但是 那第三 啊。第三， 因为他跟另外一个并列第三， 嗯， 他游出了比昨天58秒98更快， 嗯， 就又再破自己的记录这样子。嗯、然后他跟第二名，所以刚刚那个记者在说你跟第二名只差0.01秒这样，嗯、然后说 可能我手太短、啊， 对你有可能会第二名，他说手太短。然后呢，他刚刚又访问说，就是他说虽然这次没有得到奖牌， 嗯， 然后记者就提醒他说，没有，你并列第三， 嗯， 你是有铜牌的， 嗯， 所以他刚刚说了，哈，我第三， 你不知道，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是并列第三， 我不知道啊， 你是， 哦，那还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这样的话，我还是想对以前那种在绝望边缘挣扎的自己说。你以前的坚持和努力其实都没有白费，虽然今天并不是冠军，但是我已经超越了自己一次又一次，我现在腿都快抽筋了，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他加油啊， 他现在就是用抽筋脚、就是、 脚抽筋 的方式，然后扭曲的脸走下就是离开那个访问台。 他听起来好开朗，光听声音的话这样 非常非常就是可爱。1:28022363 9955，嗨 嗨 嗨， 你是 Nemo。 嗨 Nemo。 嗨，等一下 嗨 嗨 Nemo 跟我们说什么？ 对，我不在听网络版，为什么听不到我自己声音、啊、 因为还没到你那， 网络有点晚、 哦、 所以你要听你耳机里的声音。 哦 OK， 听得到现在。 你要听你的电话里面声音可以吗？ 可以。 好，你某要跟我说什么？ 情人节快乐。 过了啦。 哎呀 OK 的啦，哎，美国时间还没过。 美国有在过七夕吗？ 月牙电话。 你从哪边越来的？ 纽约。 你在纽约干嘛？ 念书。 念什么呢？ 数学。 数学？那 因为亚洲人都只会念数学。 那昨天你有听我们数学特辑吗？ 没有耶，昨天刚好没在线上。 你是念纯数还是应用数学？ 纯数哦，纯数。 纯数 啊， 这么 厉害、 哦、 就是已经是哲学那一类的，不是数学。 这本来就是你的兴趣吗？ 不是。 但是你挺有办法念的这样。 没有，就是大家都觉得 Asian 就应该念数学，所以就念数学 的。你是从小就在那边吗？还是你什么时候过去的？ 没有，我是大概国中过去的。 那你有爱上数学吗？ 还好。 欸，理论数学未来可以做什么啊？你觉得？ 当教授吧。 就是学术之路。 就是学术之路，对。 你想当教授吗？ 没有欸。 那怎么办呢？ 那没有啊，看看啊。 有人说纯数是什么？ 纯数是什么？好高深的问题，我想一下。纯数就是。 旁边有妹子， 对啊，在那边咳咳笑。 没有，旁边没有妹子，是我室友。 室友是妹子吗？ 没有，室友是男的。 嗨， 啊，我刚明明听到女生的大笑啊。 女生， 谁、欸、说女生的大笑？ 刚听到女生的窃笑、啊。 我室友今天推荐我听你们的节目，然后一听就爱上，然后他叫我讲几句话。 今天这个开场到现在，你也会爱上啊？ 因为我们在美国很无聊，然后又没有办法过， 真的是无聊母猪赛貂蝉。 所以我们在家里自己就是 celebrate 七夕这样，因为美国没人懂。 那纯数到底是什么呢？ 纯数到底是什么？这真的很难回答欸，我教授可能回答不出来。 那你讲纯数不是什么好？你讲数学有哪几个领域？有应用数学纯理论数学，然后应用数学是什么？理论数学是什么？这样子。 纯数学就是，其实你念不懂的东西吧。 譬如说 每一个算式，老师不会问你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你要告诉他一是什么，为什么你要一，为什么要加一，然后为什么等于二。 嗯，他不是把公式就已经视为理所当然的。 对对对，就是要考验后面背后的什么意义这样。 嗯，听起来真好玄哦。 对啊， 对，然后对，情人节快乐。 好啦好啦好啦，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不求回报，陈大天深情推荐暖场男朋友。 朋友之间我最活泼，把你供成一个皇后，任何时候永远都得宠，最怕我有失手，最怕你不懂我话多，为什么散场之后又还给我落寞，只能暖场的男友，人前总躲在嬉闹背后，当被你的忽略层层剥落，我才发现有多痛。习惯暖场的男友，角色冲突却落在其中，我愿继续在你周围守候，你是否会偶尔感动？ 何启宏作词，陈大天作曲演唱，暖场男朋友，

And screaming, lighting me up like Venus. But then you disappear and make me wake. And every second's like torture. Hell, I'm good no more. So finding a way to let go. 生意上门来了，02-2363-9955。嗨，你好啊。 Hello， 我是啤酒。 好久不见。 嗨。 你的韩国行还好吗？ 我蛮有趣的、啊、 嗯，说来听听。 其实也没什么，反正就因为我蛮多天都蛮 free 的，然后我就一直去做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 好开心。 嗯，然后就意外的也遇到一些蛮亲切的人，像我就是在那个就是7月17的时候，就刚好是那个韩国他们的初伏，就他们有三伏天，然后初伏那一天他们就会都会去吃那个生鸡汤，然后 生鸡汤， 人参鸡汤、 哦、生鸡汤。 嗯对，然后就是 生的鸡汤，哇谁敢喝啊，我 好 可怕、啊、 对，然后因为那天我去，然后队伍就是很长，但我想说算了啦，就是那个什么土村什么，就那一间就是很红，我想说大概观光景点都是这样吧、嗯、 你说民俗什么的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嗯、因为真的排很长，然后而且我一个人，然后我就这样排了40分钟，然后就是进去之后，后来就是因为刚好跟一对夫妻就是同一桌，然后跟他们一聊，他们就说哦 today is special day， 然后我想说哦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嘛什么之类的，后来才知道是初伏，就觉得很妙，想说韩国人也真的是蛮奇特，就是真的会就是为了 节气，不是有汉方这种节气吗？ 嗯，就是 对对对对对，三伏贴是真的，就是有三天哦， 有三，我记得有三次啊，三个节气不是吗？ 是哦，好，所以三伏贴，然后那天是初伏， 嗯 那第二次的伏叫什么？二伏、三伏这样的、哦， 可能中伏之类吧，我也不是很确定，反正就是有三个伏啦， 嗯， 对。嗯，而且就是因为他就是那对夫妻，然后因为丈夫是坐在我旁边，然后感觉他也是就是应该就是然后那种中产阶级，然后就是也英文也讲得很好啊，然后也、嗯、然后他也说他常去台湾出差什么的， 嗯， 反正就是然后就一直还蛮照顾我的，例如就是生鸡汤来了，然后就是先就是端给我什么的，然后我就是一度想说天哪天哪，就是想说韩国女人应该蛮爱吃醋，想说他老婆会不爽我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聊天我就故意都一直看着他老婆，就不太看他，我就一直对他老婆表现出我的关心，就觉得、嗯、对，反正就是对，大概就是这样。 他是那个鸡里面有塞米是不是？ 对，就是你可以吃很饱。 嘻嘻是什么？ 我在想其他事情啦。 嗯， 然后、啊、除了初伏之外呢？ 而且我刚刚有看那个直播， 是， 然后，然后哦，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个马克一直很担心 Q 讲的耳膜，就觉得很好笑， 声音真的有这么大、哦？ 因为我妈你讲话好用，因为你不是平常的你。 对，没有，我就觉得那个反差有点妙，因为平常在节目中感觉就是马克比较吵，可是就刚那个直播，就是马克就是很理性的一个人，然后一直想要帮 Q 讲捂耳朵，然后玛丽就是爆，我想说，玛丽怎么那么嗨？就那个音量真的是很大，很 哎、欸，我都很怕人家听不到哎、欸。 嗯， 没有听得很清楚。 就我觉得那个直播 会让我有点困扰，想说 直播蛮恐怖，它转变了你的性格。 嗯， 就直播的时候不是你不是现在这样，就是很悠闲在跟大家聊天，你已经不是那个样子， 会想要填补空白啊。 对，你变成很像一个人在上电视。 没有你不在的话，我一个人在录音间也是那个感觉。 真的吗？ 嗯，比较像那个感觉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那时候你之前都在大便，你有没有在听节目？你怎么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你下午三点的时候也不是那个样子啊。 下午三点也是两个人啊。 或是大便不？我在大便的时候，你说你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但是又不是星空飞行的时候。 对，星空飞行很难那样吧？ 哦，好哦。那七九，你看了直播，然后嘞，你还有要说什么？ 嗯哦，然后还有觉得那个飞碟的办公室看起来很温馨 啊。 嗯，就是很有一种家的感觉啊，就是 家等于杂乱。 那我理解了，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嗯，对。哦，你们都有去看那个《自杀突击队》吗？ 有 没有？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脉络，但我就是因为就是大家。虽然说大家好像蛮多人都说蛮雷的，但我就一直想进入大家的世界，所以就一直有点想要去看，然后就有点困扰。对， 你就是去看了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你就把钱捐给我啊？干嘛要这样浪费钱？ 他就想看嘛。 我觉得看魔鬼克星就绝对大于自杀突击队的。 嗯， 所以你魔鬼克星也看了吗？ 没有，这我比较少看这一方面的。 嗯，话说我昨天看了《夏女的诱惑》，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在刚才跟玛丽讲说，你那时候去看《夏女的诱惑》，然后就旁边有一个老先生，怪怪的老先生，然后就是在性爱场景都会醒来，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个感觉。 你是说理解他的感觉，还是理解旁边的我们的感觉？ 理解他的感觉。 OK。哦，而且我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然后我最近就开始会觉得有点困扰，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一些。就是例如在公司然后跟客户讲电话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大家的公关魂都很强，大家就说喂你好，我是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哦嗨你好，就是立刻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说例如就是我接起电话我说喂，然后说喂请问是什么吗，然后我就说嗯，就是我没办法就是翻出那种哎嗨嗨 hello 什么的。 其实可以啊，你就像刚刚那样就好啦。 不知道，然后而且我觉得 不会超过三句吧， 前面有做到两句我觉得就够了，意识到就好了。啊嗨你很干嘛要找谁， 然后而且因为我就会一直想说哦，我好像把我要沟通的事情沟通完了，我就说嗯好那嗯拜拜拜拜，就是人家可能还想要再你知道多寒暄个两句，就是客套上的，然后就会被我一直掰，然后掰掉之后我就后来可能会默默的突然想到啊，刚好像应该再稍微再问一下某件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啊自己这样子真的很烦。 可以再打电话给他就好啦， 就是做事很就是你知道就不利落啦，你没办法一次的好好的问完，然后之后就哎、欸、对了那个就是更尴尬， 尾巴在那边寒暄来寒暄去才不利落吧。 嗯好吧， 你刚说是想要模拟那个 我完全无法模拟出来，我完全不知道要寒暄什么。那七九你之前有看卫生吗？ 哦我没办法欸，我就是看了几集，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撑完。 哦、 oh, 嗯 好吧。 对。对，没办法进入卫生的世界，我很抱歉，因为就是真的很多人都 很 喜欢。 我 很 抱歉。 没办法进入、嗯、因为他最后他其实就在讲上班族的故事、啊。 那有没有可能你看 Hope 反而比较有感觉？ Hope? 不是说日剧的 Hope 就是很像那个卫生吗？ 哦车队我也没看过。哇聊不起来了。 欸你真的蛮怕尴尬的、欸。 可是他刚才这样哇 我超怕我怕 哇聊不起来。哇 好啦好啦嗯好啦是啊。 晚安哦七九。 拜拜 拜拜。 一转眼闪过烟，谁人直撞我便重面，铁枪废纸堆之后，我却看到两袖染满了鲜血，别望逃避入怒吼。 I'm in big big trouble, don't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怎么过。 Big big trouble, don't trouble, 为何遇着这种流落。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走不出跑不低只想逃脱。Big big trouble, no trouble, 从来未像这样无助。空手早已不见影，重回路上强装冷静，想归家去洗血精。壮壮脚靠门，挨到了正打开家门，暗暗看到背后那个杀手正回来，明明是你。I'm in big big trouble, don't trouble, 洗不清挥不走怎么回过。Big big trouble, don't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段难过。Big big trouble, don't trouble, 走不出跑不低只想回过。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从来没将这样做错。每上路过，风险有几多？故事和人马怎么错？走进路过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为何遇着这流浪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找不出太过低智商去过 ，Big big trouble, double trouble， 从来没将这样做 ，Big big trouble, yeah yeah， I'm in big big trouble tonight。 间谍放送。 格莱美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我是台湾后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玉芳让我最放心。品玉芳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玉芳健康专线0800-000-262。 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 越美好的爱情越是难缠的幽灵。关诗敏最新专辑《绽放2.0》，抒情主打《一个人也可以幸福》，陪你一个人找到幸福。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 又结束了一天，应该说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是8月10号的星期三，1: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里跟你说一声晚安咯，我们明天再会，祝你今天有一个很美好的一天，还有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拜拜。 Picture perfect memories scattered all around the floorReaching for the phone, 'cause I can't fight it anymore. And I wonder if I ever crossed your mind. For me,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It's a 1:15. I'm all alone and I need you now. Yeah.